再翻过一页，什么香水会让女人流泪，在梦里埋怨那夜色的漆黑，那一场受缠绵或心碎，让人不想再追问是谁需要安慰。原来香水如同眼泪，在尝过它之后才会有体会，浓郁的滋味迷惑多少寂寞的心。是怎样的香味？ 看着你微笑的模样，好像长出来翅膀。